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晴，偏北风四五级，阵风七级左右，最高气温四摄氏度。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零下七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69，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北京铁拳行动案例公布，建安喜科技、知味麻辣餐饮公司受罚；北京高院通报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成果；朝阳区两会今天举行推进两区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年以来，北京市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民生领域群众反映的热点问题，重拳出击，严厉打击销售拼装改装、非法动力装置、三四轮车等违法行为，大力整治各类神医神药广告，校外教育培训机构查办了一批与群众紧密相关的违法案件。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今天公布铁拳行动查办的部分典型案例，其中北京建安喜科技有限公司因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和不正当竞争行为被罚款132万余元，北京知味麻辣餐饮有限公司经营国家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受到没收非法财物罚款10万元的行政处罚。今天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通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成果，包括建立12368热线回拨机制，深化落实工单回访机制，在超大型社区深化夜间法庭试点，推进全域人身损害赔偿同城同价等9项举措100%落地见效。截至11月底，全市法院通过建立12368热线回拨机制，成功回拨未接通来电48560个，含回拨的接通率为98.4%，让联系法官变得更加容易。朝阳区两会今天举行推进两区建设和高质量发展主题新闻发布会，对2022年在金融服务、数字经济发展以及自贸区建设等方面的措施进行了介绍。详细情况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天池你好。天池你好。 你好主持人。 嗯， 你好主持人。 在自贸区建设和金融方面，朝阳区将有哪些新的举措呢？ 设立以来呢，朝阳区截止到今年10月，全区新设的企业是超过了4.6万户，是居北京市首位的。那么新设的外资企业是749家，同比增长达到了40.5%。那么除此之外呢，包括吸引合同外资和利用外资啊，它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增长。那么在2022年。CBD 整个的区域呢，也会对接国际先进水平和通行规则，那么去探索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这个改革，同时呢，去打造对外开放的一个北京 CBD 方案，去强化清单加政策的落地，同时呢，去完善这个 CBD 高质量发展相关的政策。那么在这个朝阳区比较重点的这个金盏国际合作服务区啊，那么未来也会本着这个建设第二个三里屯这样的一个目标，去设立高端跨境的消费中心，比如说这个规划轨道的微中心综合体，去设置城市的航站楼，重点去推进免税消费、预办登机这样一体化的试点项目，去提供机场一站直达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体验。同时呢，这个进口高端的这个跨境商品公用型跑车库的建设也是在推进当中，那么将会利用商务楼宇的垂直空间去实现这个海关监管的保税仓储，扩展地上空间展示交易等等这样的一站式服务。除了这些之外呢，在这个金盏服务区里面也会有这个相关的现代化基础设施的改造，比如说会启动东坝中央公园和北角河滨水空间的建设，同时在交通方面也会推动北京第一个轨道互联互通试点的项目落地啊，同时呢，东坝大街这些重点的道路也会实现全线的竣工通车。对， 嗯，那么在数字经济核心区建设方面，有哪些项目即将落地呢？ 今天朝阳区发布的数据呢，今年1到10月份，全区的信息服务业和科技服务业合计实现收入是3311.9亿元。那么5G 的基础设施的建设也是得到了有效的推进。那么目前已经累计建成